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芬兰、波兰、印尼和安哥拉在6月29号到7月1号期间举行了缅怀会，由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称颂金日成同志，说他创立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，给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提供了斗争指针。他是伟大的政治家、卓越的思想理论家，并强调他为时代和历史建树了丰功伟绩，因而永远活在人类的心中。